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她的一位好闺蜜的成长历程。在这个看似一无是处的女孩身上，究竟发生了多少伤感又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哎，你这手机链挺特别的 啊。是吗？ 我见过往手机上拴小猫小狗的，挂水果的还真是第一次见。这图案像是个梨呀。 是啊，可爱吧。这是我一个闺蜜送给我的，外号啊叫梨子小姐。 梨子小姐，干嘛这么叫她呀？ 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啊，她有点胖，她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说她是梨形身材。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叫她梨子小姐了。这么一叫啊，就是好多年，现在她都快瘦成竹竿了，我们还是这样叫她。 看来你和这个梨子小姐关系很好吗？ 是啊，虽然我跟她只是高中同学，但我俩交情可深了，所以他从小到大经历的糟心事儿，我全都知道。 啊，他到底经历了多少糟心事儿啊？ 嗨，光说他的爸妈就很糟心了。他们呢，从梨子小姐很小的时候就闹不和了。他们家是做生意的，当时呢，那买卖好像也不太景气。他爸妈老是为了钱吵架，梨子小姐呢，就总是半夜被吵醒。所以啊，这打小就落下了病根儿，直到现在啊，他睡眠质量都不高。一开始他还老哭着去劝架，可是不劝还好，这一劝啊，他爸妈又把吵架的重心转移到了他以后需要的开销上，这架吵的就更是没完没了了。 那他爸妈是不是还有别的矛盾啊？否则也不会总为了钱这么吵吧？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其实连梨子小姐自己都不知道他爸妈一天到晚吵来吵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后来他也学乖了，再也不去哭着去劝架了。他说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而且大哭大闹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让梨子小姐从一上学就在老师面前受尽了委屈。 这话怎么说？ 他父母不是懒得管他吗？所以呢，他上学也比较晚，都10岁了才开始学加减乘除，所以啊，他数学一直就不好。他们班数学老师有规定，只要考不及格，数学卷子就得家长签字。可是梨子小姐那父母是晚上都不回家的呀，所以呀，每次她只好把作业放在桌子上，然后给她爸打电话提醒等她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签字。可就是这样，她爸也很少能记得要签字，所以她总是拿着空卷上学。后来有一回，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了，说她要是再不带着签过字的卷子来上学，就不用来上课了。可是她爸呢，一直忙着打麻将，根本没空搭理她。最后梨子小姐要不到签字，又害怕老师说她，就来回在操场上走圈，怎么也不敢回教室。 她就没跟老师说过她家的情况？ 她解释了，但是没用。她 他那时候数学成绩本身就不好，还老迟到，老师早就把他看成坏学生了。尽管他一直哭着说他没撒谎，可老师根本就听不进去啊，还说第二天要见他家长呢。 那他父母能去吗？ 唉，他当时啊也很焦虑，因为这晚上见不见得着父母还另说呢。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回来了，可还等不及开口，他爸妈又吵起来了。 也就是说，到了他也没说。 是啊，第二天早上，李子小姐的爸爸开车送她上学，直到车到了学校大门口，她才告诉了她爸。她爸一听这事儿，掌手就要打她。不过幸好她反应快，背着包赶紧跑了。 那她爸后来去见老师了吗？ 哎呀，见了呀，那个数学老师还真是没少说。她爸妈理所当然认为那全都是姑娘的不是啊，回去就是对她一顿暴打。李子小姐最开始呢还想好好跟他们解释，结果却挨了更多的打。后来她发现少说一点就能少挨一些打，再后来她也再也不求着她爸帮忙签字了。她把她爸的签名啊模仿的是炉火纯青，甚至还在期末家长留言的时候，她还能用她爸的笔记写一大篇话呢。 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她爸成天打麻将，她妈也不管她吗？ 他妈也够呛。李子小姐小升初的时候吧，他妈在茶馆里听说别人家孩子得了一个什么奥赛金牌，被全市最好的中学录取了，回家就对李子小姐没完没了的数落。可其实除了数学，李子小姐别的成绩真的挺好的，但是他妈根本看不见啊。况且他也不想想，李子小姐根本就没学过奥数啊。 他妈也不愿意听他解释。 哈，李子小姐早就懒得解释了。 哎呀， 不过还好，后来呢，她考上了一所封闭式高中，总算离开了她爸妈的魔爪啊。但是呢，她也是在高中被父母逼着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什么爱好？ 就是画画。她呀，其实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了，所以呀，她身上才能一直带着一股很文艺的气质。可是就上高中以后吧，他父母就觉得画画这些啊都没用，就强制不让他再画画了。一开始呢，李子小姐也不怎么愿意妥协，毕竟那画画是她从小就喜欢的东西，多少吧对这方面还有点执念，所以她跟她爸妈就各种讲道理，反正好像是反抗了挺长时间的。 她也难得这么反抗一次吧。 就是啊，从小到大他遇到什么委屈从来都是忍着，那一次真是难得开了口。只可惜他父母就是不听啊，到最后还把他说成是不学好的叛逆少女。后来李子小姐觉得实在说不通了，就只能放弃画画了。嗨，我要是能再早一点认识他，我肯定不会让他放弃画画的。可惜呀，我呢是后来文理分科的时候才认识他的，之前的那些事儿也是后来听他说的。虽然他放弃了画画，但是呢他却没有放弃看小说。我记得啊，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绿书箱，里边全都是小说，什么沈从文啊、汪曾祺啊、李杰等等吧，好多作家的书他都爱看。 那看来他这一身文艺气质不只是来源于画画啊。 嗯，也对哈。所以那个时候啊，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诗和远方，上课的时候也不怎么好好听讲，所以啊，他的理科就从来没好过。而且因为他是个书痴，所以也总是会被别人讽刺。就说他那个同桌吧，那个人啊，是一个整天只知道翻墙出去打游戏的体育特长生。上课的时候，只要李子小姐准备偷偷打开小说，那个体育生就会一把把书扯走，还说，这破书有啥用啊，什么猪脑子才会读啊，这种话。 这男生是因为喜欢他吧？ 有这么喜欢人的吗？哎，我也是挺佩服李子小姐的，就算没那么说，她头都不抬一下，换一本书继续看。当时啊，我跟她还不是太熟，这样的场景看多了，我真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就觉得这女孩脾气怎么那么好啊。不过后来等我跟她混熟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啊，她脾气可没有那么温和。这姑娘啊，要真是怼起人来，那比谁都厉害，翻白眼技术堪称一流啊。 啊，她还有这种本事啊？ 是啊，比如说吧，有一回啊，我们俩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他已经瘦下来了啊，我就给他盛了特别多的米饭，还使劲把米饭往里压，我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多长点肉，长个儿呢嘛，是吧？他直接就冲我翻了一个180度的大白眼儿，然后还给我来了句：“你要不要再上去跺两脚啊？”对了啊，还有一回啊，有一次我谈恋爱啊，让人给甩了。他呀就像个女斗士一样啊，直接踩着高跟鞋冲到了那男的面前，把人家是一顿臭骂。那样你可是没见着，真跟泼妇没什么两样。 这个和他在父母和同学面前的形象差的有点大呀。 哎，这也就是我最理解不了的地方。你说上学的时候他换了多少同桌啊，遇到过不少奇葩，难听的话我都听过好多回了。每次我都认为这应该是李子小姐忍耐的极限了吧，可是她从来不跟他们计较。每次看到别人说她的时候，我就觉得李子小姐就该给他们翻个拿手的大白眼，然后再劈头盖脸的给他们背一段诗，肯定能把他们都给吓傻了。 嗯，是不是因为她是觉得说多了也没什么用吧？ 可能还真是这样啊。她吧好像对所有的责骂嘲讽她的人都没有太多话。就说他刚上大学那会儿吧，有一阵儿啊，他放假住在他姨妈家，他姨父呢，说白了就是个老混混，这老讲脏话不说啊，还抽烟喝酒打牌，反正是样样都没落下。就这么个大俗人啊，他居然还看不起李子小姐，说人家什么浑身矫情做作，哼！所以每次李子小姐他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那个姨父都告了不少状，就因为这事儿啊，他妈老是数落他。 这一次他还是忍气吞声。 是啊，其实李子小姐还挺瞧不起他这个姨父的，他就跟我偷偷说过，有的时候真想跟他姨父吵一架，可是后来竟然也就那么习惯了，毕竟不是一类人。而且之后他也离开他姨家了，只不过离开的时候啊闹得还挺不愉快的。 哼，是不是他那个姨父又给他使坏了？ 一半一半吧。当时他姨父开了一家小餐馆，李子他妈呀想让他放假去打工锻炼锻炼自己，可他姨父一家认为李子小姐那哪能打工啊，那是个娇气的大小姐呀，觉得她干不了活，不愿意要她。听了这样的话，李子他妈那肯定对她更失望了呀。后来李子小姐干脆就被断了经济来源，想学画画的愿望也被立刻驳回了，最后她干脆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搬出了她姨妈家。其实啊，他姨父是不知道，李子小姐真的很能干的，甭说是烧菜还是做家务，这些其实她做的都特别好。我听说她在她姨父家这么被欺负啊，我就替她不忿。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辩解呀？”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说的吗？她说：“我姨父本来就认为我是城市大小姐，我就是说的再多，她这种想法也不会改变。而且我妈从来都不关心我自己是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也没有了解过我，一听到别人说我不好，理所当然的就信了。他姐姐姐夫的话可比我可信太多了。我一听这话就更替他委屈了呀，在那个家呀，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他看了多少书，做得了多少菜。 哎呀，既然没法沟通，搬出来倒也挺好的，就是没了经济来源，他以后可怎么办啊？ 后来他就去书店做兼职了呗，正好白天整理图书的时候还能顺便看看书，下午呢还会用兼职赚的钱去学国画。那年暑假我们都挺羡慕他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他呀就在那个暑假遇到了他的真爱。 哦，打工时认识的？ 不是，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那个男生啊是个学霸，而且特别喜欢数学，所以呢通常叫他数学先生。 你怎么老爱给别人起外号啊？ 哎呀，外号也不是随便取的，就是比较善于发现人的特点嘛，更何况这么不也是叫着方便吗？ 行行行，就这么叫吧。 哎，你猜李子小姐为什么喜欢他？ 总不会是因为数学学得好吧？ 还真差不多 啊。 他俩不是在图书馆认识的吗？当时呢李子小姐正在读国史大纲，哎呦特别晦涩，特别难读，所以呢看书的速度也比较慢，正烦着呢，结果他无意间抬头一看，哎，居然看到旁边的数学先生正拿着一本数学书边看边算，速度那叫一个快。哎呦，李子小姐一下就成了迷妹。 起来，人都是互补的呀。他那么讨厌数学，最后竟然喜欢上了一个数学学霸。 真的，打死我都想不到啊。 哎，难不成李子小姐倒追的数学先生？ 你以为呢？他还特意向我求救过，问怎么追男神。后来呀，他终于要到了数学先生电话号码，那人一句晚安早点睡，都能让他高兴半天。然后呢，还要再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逼着我让我分析数学先生心里的活动。最后啊，他终于成为了数学先生的朋友。而且呢，数学先生啊也发现李子小姐班上只有四个女生，重点是她还是班里最好看的那个，所以啊就同意和李子小姐交往啦。 我怎么觉得这个交往理由有点勉强啊？数学先生也没必要只盯着一个班里的女生吧。 所以说他俩刚开始交往的一个月啊，一直都没什么进展的。而且数学先生发现这李子小姐好像除了吃吃喝喝别的什么都不会，再加上李子小姐老会当着她的面数落自己，说自己每天在床上躺16个小时，凌晨的时候会叫外卖，但还想着减肥，什么学驾校理论学了半个月还记不住，所以最后只好交钱重考什么的。 啊，一般人谈恋爱不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去吗？他怎么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啊？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李子小姐的独到之处啊。数学先生也发现了，他这辈子还没遇到过这么直接数落自己的女生呢，他竟然还挺受用的。特别是李子什么也不会的样，总会逗得他哭笑不得。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李子小姐她只是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其实人家会的可多了。后来李子小姐跟我说，有一次数学先生在做数学建模，他给数学先生送去了自己做的便当。哎呦，当时给数学先生惊了呀，那表情啊，李子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从那以后，李子小姐每一天都会给他带去一个惊喜。哎，你说数学先生能不喜欢他吗？ 哎呦，高，实在是高。这种追人的手段我得好好学学。 哎，那你可别以为李子是在耍心机呀，他就是那种实在人。其实工作方面也一样，他们公司里呀，也总有各种各样误解他的人。有人说他是靠着姿色取得成绩的，还有人说他是绣花枕头。这些话李子小姐可都听见了，但是她从来没有拿出自己的学历证书辩解过，人家就是继续埋头工作。哼，那些人可不知道，咱李子小姐可不仅仅是好看，人家还会写诗会画画呢，还精通英语和日语呢。哎，不过这些可能连她父母都不知道。 李子小姐这样的性格啊，还真是有点意思，让人心疼又觉得很美好。哎，你稍等啊，我想到了一款鸡尾酒，那送给你。这是你的鸡尾酒 啊？这是鸡尾酒，怎么看着就像普通的红酒啊？ 你尝尝就知道是不是红酒了。 哎，还真不是普通的红酒，哎，有点草药的味道，但是并不苦，还有点香，有点甜，特别醇厚的感觉。 这杯酒啊，是由法国苦波宫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匹康鸡尾酒，苦味药草系列和甜味香草系列的家乡葡萄酒混合在一起，就能调出这种味道醇厚、口感高雅的鸡尾酒。在我看来，李子小姐给人的感觉应该就是这种味道吧。 这种味道？ 对啊，看上去普通低调，甚至自己还会假装只是普通的红酒，可是只有真正品懂它的人才会明白，它的内涵和气质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深刻得多，也要复杂得多。我很为她高兴啊，即使童年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误解，他也依然热爱生活，敢于追求自己所爱，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像这杯匹康鸡尾酒，哪怕心中有苦涩，可传递给他人的却仍然是甜甜的味道。